而这档新节目，你的新朋友，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认识也有一个月整了。这一个月期间，我们在公众平台上收到过很多很多有声来信啊，这些声音在二月到来之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把这些声音做了一个整理，分成两段，在今天播放给你听。也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这里24小时我都在，它是你的出行备忘录，是你的心情日记本。下面听到那些花儿。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在天涯。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 歌词的时候总是会自己拽一些不知道什么样的语言来填充，而只有朴树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这些写到歌里面，还让我们觉得那么的舒服，甚至是另外一种情绪的表达。1999年的朴树 这种害羞的性格总是会对身边环境感受得更加敏感啊，因此这样的朋友呢，总是会考虑问题考虑得非常周到，替别人考虑得很全面，而自己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却是非常不好意思去开口麻烦朋友啊，麻烦同事的。别人会觉得说不爱说话是不是不希望被打扰呢？但其实不是的，可能大多时候像这样的我们，只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那一种心里面的关心和亲切。好吧，这其实也是有时候的我。今天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认识一个月刚刚好的时间，我想说的，你想说的，都在歌里。 如果可以不流泪，不在乎爱的对不对，我想我还是学不会怎样在你转过身以后装作无所谓。把爱当成我的绝对，这一个冬天才如此颓废， 在云端飘摇欲坠。 我刚刚在来直播间交接班的时候就已经听到，在上个时段也播放了这首歌曲《下坠》。最近因为汪峰的改编，让这首歌重新的认识了我们。可能之前你听过像迪克牛仔的《可以不流泪》，和这首歌的旋律歌词是完全一样的，他的创作者也是原唱者石建波。在节目里面，汪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就在台下坐着，然后看着那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下坠沉醉。在节目播出之前呢，彩排的时候，当时大屏幕上播放了一段花絮，大概是在后台呢，汪峰和石建波在聊天。当时我就注意到了，石建波就很坦然地在说在节目播出之前，这首歌的评论是零，几乎是没有人在这首歌里面去留言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当时他的那个表情又天真又让人觉得有一点心酸。天真是因为他不觉得在节目里面说没人听自己的歌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但是那种渴望被关注才华的眼神又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心酸。生活也是这样啊，就看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逗自己开心了。而在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月份一整个月当中一部分在我们节目里面点歌送祝福的声音。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些声音做了一个剪辑，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天31号，我们再来听听这些曾经在北京上空感动过我们的有声来信。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我是一名刚刚参加完研究生考试的。 祝他们两个万事如意。 今天是我们的10周年结婚纪念日。 送给我远在家乡的爸爸妈妈。 我的女儿已经快1岁了， 因为我 看着她一天天的长大。我的喜悦真的是无法言喻。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听广播。 公司的同事们平时就像家人一样相互照顾。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相信只要微笑面对，努力。 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一起走过更多的风景，同时也可以构筑属于我们两个的。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坚持或热爱的东西，可能和整个世界都不一样。 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 总之呢，就是希望自己不要太懒了，老是宅在家里，能多出去晃晃，享受各大城市吧。 摇号很顺利，希望 特别的好。希望自己在2018年的时候，不能说一帆风顺吧，但是只要有烦心事，都能很快消除。

谁不是一边咬着牙往前冲，一边挤出时间来享受生活？我们都一样，一边各怀心事，一边相伴而行。这是曹玄斌根据张杰和他的乐迷之间的感情创作的歌，这也是张杰给乐迷的一份声音礼物。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是1月31号1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把这一个月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出现的声音全部都收集了起来，把它们穿插剪辑拼凑在一起，放在了今天的歌单里面。我在节目里面除了说需要帮你把一封封的有声来信寄出去，再就是让我们记住这些曾经出现在北京上空的声音，记住这些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感动。在这首歌之后，在下半时段还有一段声音礼物我也要送给你。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所以快乐。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希望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 冬天快乐， 李宇春在这里面把你当做了他自己，所以歌曲对自己唱也是在对你唱。每一位歌手都会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作品，有一首特定的歌，你不再觉得他是那种舞台上的形象了，而是在这首歌里面我们能够围坐在一起玩玩游戏啊，喝喝茶的，像一些老朋友一样。这样的歌听上去总是心里面热乎乎的。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回复关键词故事，在这里面可以把它当做你的心情备忘录。这首歌之后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一月份一个月以来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那些感动。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不归路。我不管爱落向何处，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电影花海枯，请留一片哭，连泪水都能灌溉真心。 以前总想成为一个英雄，直到遇见你，突然就想变成一个普通人，过上 平凡的生活。 大家认识这么久，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熟悉。 曾经在某一段时间会觉得这辈子都不会再 去年没有时间怎么去陪他，然后今年我希望在2018年 是同意。我想为玛丽点一首歌， 也希望全天下感冒的这个朋友们呀、啊、能够早点的鼻子通气， 希望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几年了，在工作中慢慢变得平庸，而且 因为我们是在 LA 认识的，所以说希望过两天我们回到 LA 的时候继续约起来。 我在月子中心坐月子，没有办法去陪他。 因为我跟皮蛋是在一个城市里相识。 今年3岁了，我来自惠家幼儿园，我想点一首歌送给妈妈，我想把快乐送给妈妈，因为我特别爱她。 又听到了这位我们曾经在这个月当中出现出来的最年轻的声音，3岁的宝宝给妈妈点的歌曲啊！我突然想到，这一个月来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兄弟姐妹，你们每个人的样子我都不知道，就像你们也不认识我一样，但是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我的心忽然有总在见到你的那一刻，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激动，只是在习惯自我保护后忘了。想聊的故事太长，反而就都沉默地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让我想紧紧握着。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梦就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都沉默地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让我想紧紧握着。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我用寂寞来惩罚我，看着你走过，要什么当时不说，此刻能有你倾听我心情的转折，那是种抱歉以后让人想哭的快乐。嘿耶，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